您即将收听的是大城小事。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所有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大家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主持人王哥。 大家好，我是浩洋。 现在呢我们已经是启动了这个空气重污染的红色预警哈，也是提醒大家伙一定外出的时候要做好防护措施，当然尽量减少外出吧，包括我们这个车辆尾号限行哈，双日是双号行驶，单日呢是单号行驶，比方说今天8号啊，这个车牌尾号为这个双号的车就可以上路，然后单号的车呢，明天是9号，单号的车就可以上路，双号的车就要在家休息一天。 是 啊，还是提醒大家伙儿一定要做好这个雾霾的防护啊，进屋之后该洗鼻子洗鼻子，该换口罩换口罩，一天一换，千万别舍不得。今天啊，要和大家开始这个聊到的第一件事啊，说的是今年7月份啊，北京市公安局经过这个民警的侦查发现啊，有一部分信用卡的诈骗啊，这个案件的发生率都是在这个某餐饮企业之内特别高。这经侦总队就会同朝阳分局啊成立了一个工作组，其中啊有一名姓雷的男性服务员进入了工作组警方的视线。 他干嘛了呢？ 根据了解啊，说今年10月24号啊，这名男子进入这个餐厅入职登记的时候啊，这信息就不是真实的， 假的， 是冒用别人的信息。 哦， 这一看这就有问题呀。经过仔细调查，这名男子的真实姓名啊是严某某，他姓严，23岁，广东人。侦查员在侦查过程当中还发现啊，这个严某啊，他不是餐饮行业的服务员吗？ 没错， 得吃饭得结账啊，是吧？给顾客结账的时候，他怎么神情那么紧张呢？ 有猫腻啊。 多次以刷卡不成功为理由让顾客，那个刚才没刷上，麻烦您再刷一次呗哈。这个并且啊，人家顾客刷卡的时候他还用纸笔记录点什么信息， 这是干嘛呢？ 而且啊，这严某啊离开这个店的时候从来就不跟别人一块儿出门进门 啊， 而是单独啊从后门走，而且走的速度特别快，最后呢他会回到东城区某快捷酒店。种种反常的现象都提示警方啊，这个人身上有大问题。在掌握了证据之后，11月7号晚上，警方呢就在这个酒店将严某抓获，并且啊当场起获测录器、手机等作案工具，以及复制的50多张信用卡信息。 哦，这测录器、手机还有这作案工具，它是来复制这个银行卡的呀？ 是的，这不就跟前面他那个诡异的行为对上号了吗？经过审讯啊，这严某呢就用他对于他那个利用测录设备复制他人信用卡信息的行为啊供认不讳。严某也说，他呢是通过网络啊寻找门槛低的餐饮企业，这不就能更好的跟那些顾客的信用卡打上交道、扯上关系吗？然后冒用他人信息获取岗位，伺机作案。严某说啊，他为顾客结账的时候会用买的那个测录设备复制银行卡信息，并且啊人在那输密码的时候他在边上偷窥。他一共获取了50多张信用卡的信息。一开始这个进入一个新的工作岗位不是有试用期吗？ 对对对， 这严某也是，这试用期马上要结束了，而试用期的时候你用假名字糊弄过去可能查得也不严，真正入职的时候得需要提供真实的身份信息办理银行卡。他就打算啊，这个实习期一满就换一个地方再继续这个偷卡复制卡，所以他就本来是打算实习期满之后就要离职的，结果却被警方抓获， 如意算盘落空了。 目前这犯罪嫌疑人严某啊，因为涉嫌信用卡诈骗罪被朝阳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呢也正在进一步的审理之中。所以在此还是提醒大家伙哈，您使信用卡的时候啊，特别要提防那种说一次没刷上、两次没刷上，尤其是您输了密码之后啊，可能他刷了一次说没反应，您再刷一次还稍稍好一点儿。最可怕就是那种您刷完了之后已经输了密码，他告诉您说这没刷上，您还得重刷一次，这时候您就千万别贸然再给他刷一次、输一次密码。您最好啊立刻就打个那个银行的客服热线啊，或者您手机的那个余额变动信息查一查，看看这钱到底 扣没扣。 嗯， 而且啊，一旦您的手机要是确实收到了人家银行给你返回的信息，说刚刚几点几分您在哪儿发生了一笔多少多少钱的交易， 是 交易成功怎么样，这个时候他要说没刷上，他怎么说都没用，这钱他就是刷上了。 是， 嗯， 而且我觉得无论是在这个取款机也好啊，还是在这个餐厅吃饭刷卡也好，输密码的时候还是看看周围有没有人， 是，嗯， 这个心还是多留一点的好。 对，今天也借着咱们这第一条消息啊，和大家一起来互动一话题，您有没有使用这银行卡的习惯啊？您出去买东西啊结账的时候是愿意用现金呢，还是愿意刷卡呀？您手里有几张这个银行卡，有几张信用卡，有几张储蓄卡呀？欢迎大家跟我们数数呗哈。大家可以在微信订阅号当中查找大城小事，关注并留言。 这个刚刚过去的双十一啊，这个很多人是在网上真的是哎呦买东西买疯了，都便宜啊，很多人都特别开心，我囤到了一特别便宜的东西，我买到了一特别低价的东西。但是消费者是不是真正获得了这个实惠呢？中消协今天上午公布的网购商品价格跟踪报告显示，在调查的73款在售商品当中，有32款在双十一当中的价格并不实惠。 嗯， 其中9款售价甚至比双十一之前的价格啊，只双十一那个时候的价格还要低。那记者发现啊，在某网站啊销售了一瓶啊红葡萄酒，在双十一当天清仓价格是128元。 清仓价，这一听这就是抄底呀。 对，之后11月18号就降为了32元。 啊，一便宜便宜了90多块钱。 对，本次调查共涉及12家电商平台，12大品类。调查呢，大多选取了双十一当天啊，这个标示折扣力度在5折以下，网上标示销售相对多的94款商品，并且追踪了11月18日和12月5日两个时间节点的商品价格。 嗯， 从3次价格调查结果可以看出啊，在双十一当天购买的94款商品当中，有20款宣称已售完或者已下架， 哦， 价格没有办法明确的查询， 看不到当时记录了。 对，在11月18号和12月5号两个时间节点，有23款仍然可以啊双十一的价格购买。另外有9款啊比双十一的价格还要低。 那你说消费者要真是双十一当天花那价买了之后，回头哪天要心血来潮一回头一看，呦呵，这心里这得多难受啊，这当自己冤大头了嘛。 嗯，中消协相关负责人就介绍啊，从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统计情况来看，双十一之后相关消费纠纷呈现了一个急剧上升的趋势，价格虚高打折，产品质量低劣，送达货物迟缓，售后服务差等问题是真的是比较多。那调查还发现啊，在一些电商平台当中，无论是自营还是非自营的商品，都存在以商品专柜价或厂家建议价为基准价进行大幅打折的行为。然而呢，这些所谓的专柜价、建议价存在随意标注的这么一个情况， 想说多少就是多少。 哎，所以就涉嫌一个虚假折扣。比如说啊，某款女装这个吊牌的它那个价格是528元，在网上当时标原价是1199元，折后售价是89元，商品的折扣价低于1折， 这也是相当于它网上标称的原价的1折。 嗯，此外呢，部分电商平台价格也是标注混乱。一些电商平台以这个清仓价、限时抢购、史无前例、仅此一天等等这种价格宣传形式啊，误导消费者。但是双十一之后，部分电商平台和商家价格标注较为随意，部分商品既做不到明码标价，更做不到明码实价，让消费者无所适从。 那可怎么办呢？ 中消协建议政府有关部门呢，对电商平台价格行为加强监管，建立电商平台价格追踪监测机制，严厉查处电商平台虚假原价、虚假折扣等价格违法的行为，营造公平竞争的电商平台市场价格秩序。同时呢，鼓励消费者参与对网络经营行为的这么一个监督的活动来，及时投诉举报相关违规违法的行为，共同营造安全放心的网购环境。 所以说回来了，您要是真发现啊，您买完东西没几天咔嚓咔嚓的大幅往下降价，涉嫌有这种价格欺诈的行为啊，如果他之前他说了这是史上最低价或怎么着，后来还发现其实他是明降暗升的这种情况 啊， 您该举报就举报，绝不手软，不能老让他们这样变着法的把钱往外掏啊， 是 吧？ 是 是 是， 时间长了以后谁也到他网站上去买东西。不过还是说哈，您要是真是某准了双十一啊、双十二这样购物节打算买东西的话， 嗯， 我估计您提前一个星期、俩星期把这东西放购物车里，可能都来不及，搞不好得提前一个月就开始关注这价格的走势图。哎呀，这些黑心的商人真让人着急。 昨天早上，记者呢尝试通过网络啊预订2016年2月4号北京西到成都的火车票。7点58分，记者成功登录12306网站的订票页面。这个时候，北京西到成都的各趟车次还是灰色字体，就还没有开始卖哈。 对对对。 后边开售时间一栏也提示说8点起开售，这不还有2分钟吗？ 是。 等电脑右下角时间啊，砰，变成了8点之后，记者立刻就刷新网页。没想到屏幕变成了一片白色，然后弹出了一提示说需要您重新登录。 这是为什么呢？ 哎呀，这赶紧吧，这输入邮箱和密码啊。但是这验证码这一关可把记者给卡住了，重新选择验证码之后才能登录成功，而这个时候已经过去了3分钟。 3分钟应该还行啊。 等这个时候记者再次进入那个订票页面的时候，发现刚刚一片灰色说还没有开卖的那个北京西到成都的票啊已经无票了， 3分钟卖完了。 记者随后查询也发现啊，北京发往热门方向的车票基本上都是一放票就被秒光，像什么成都啊、重庆啊、昆明、长沙这些西南方向的车，那更是基本上车票很难能抢得着。以北京到长沙为例啊，虽然说车次不多，但是记者连续2天8点打开电脑刷票，反正是都没刷着。 这么热门呢？ 但是也是因为记者刷这时间不对，大家伙都知道8点放票，所有人都在那儿起大早等着在那儿秒到票呢，是吧？其实有捡漏的时候，不知道了吧？ 哎，不知道了。 什么时候是捡漏的时候啊？车站放票之后的45分钟。是捡漏的机会。 怎么说呢？ 因为啊，会有一部分就是他抢着票了，但是他钱啊支付没成功，这些票呢支付没成功超过45分钟就会重新回到系统，这票不就又放出来了吗？记者昨天体验啊北京到西安、北京到郑州购买这几段路段的春运车票的时候，发现啊放票45分钟之后确实又会有很多余票出现了。 明白了。 其实在抢票过程当中啊，还给大家造成困扰的就是那个验证图片，这事儿大家也没少开玩笑哈。说这验证图片啊太难了，既模糊又抽象还隐蔽，特别考验视力手速和心理素质。记者搜索网络也发现啊，很多网友在抢票的时候都被这个12306的图形验证码搞得特崩溃哈。有网友吐槽说图片质量也不知道哪儿找了，这个像素有点差呀，本来图就小不好识别。还有网友说啊，我验证了好多次，那简直就是被一堆图片晃瞎眼啊。还有网友直接说，哎，真是太难了，我都开始怀疑我自己的智商了。 说个有趣的事儿，我今天还在帮朋友在这个买车票的过程当中帮他答了这个验证码这图片呢。确实我反正也错了，但后来好的还是对了。 之前我在节目当中也讲过这段子，这不是个段子，这是真事儿。说那个以下六张图当中啊，哪些是生蚝，他还给出了什么扇贝呀、花蛤呀、红蛤呀、蛏子呀什么的，这些东西确确实实啊，对于不吃海鲜的朋友来说，挑出哪些是生蚝来说可能难度确实比较大哈。哎呀，这抢个票也是不容易啊，需要考验多方面的综合素质。还是希望大家伙有买票需求的朋友啊都能买到称心如意的回家的车票。 这几天啊，网友IAMT 在救助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的过程中啊虚惊了一场。 这名还 IAMT， 就叫他小爱吧。 小爱好。原来他发现有一只红隼啊误入了单位办公室之后，哎，不知道该怎么救助，于是呢就在网上跟网友求助。在求助中无意中说了一句啊要吃鸟的玩笑话，竟然让网友信以为真，然后给报警了。 到底是救鸟还是要吃鸟啊？ 据这位网友小爱回忆啊，12月4号早上，他来到了位于西城区教场口胡同的单位上班，忽然发现这屋里就多了一位不速之客。他说啊，一开始我还以为是鹌鹑，后来和同事们一起抓住之后才发现啊，这只大鸟竟然长着这个尖尖的钩子嘴。 哪儿的鹌鹑长钩嘴啊？这一看这就肯定不是鹌鹑呀。 对，这小爱就说啊，他一开始也不知道这是什么鸟，但是从他的这个嘴和他的这个爪子上看，哎，应该是一种猛禽， 搞不好这鸟是吃肉的。 大家把这个鸟就放到了一个纸箱子里面啊，发现这大鸟的这个块头啊并不算大，只有人的这个上臂那么长。大鸟呢还长着一双圆滚滚的眼睛，看上去十分的呆萌， 还挺可爱的。 这个小爱的单位啊是在2层，虽然说窗户开着，可是窗户外边它装着防盗窗啊，他不大清楚这鸟是怎么闯进屋子里的。因为担心这鸟出问题，小爱呢便在网上发文求助。 他说啊，我平时特别喜欢做饭，也喜欢美食，就在我经常去的一个关于美食的论坛里发了求助帖。因为手头的工作还没忙完，小爱呢一边工作一边照看大鸟，还不时的在论坛里呢更新大鸟的状态。随后呢，有热心网友看到小爱的求助帖之后，告诉他北京猛禽救助中心的电话，小爱这才知道自己救助的这只大鸟其实名叫红隼呐、 啊， 是一种体型较小的猛禽，属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那么经过沟通啊，救助中心的工作人员说啊，第二天早上啊会来接这个猛禽，小爱这颗心也就终于放下了。 嗯， 当天晚上小爱没离开单位，他时不时的就打开这个纸箱啊，观察这个红隼的状况， 还惦记着小鸟呢。 嗯，第二天早上9:30，救助中心的工作人员来到小爱的办公室，给他送来了证书和纪念品，同时呢也把这红隼就带走了。 挺好，这事儿挺圆满的 啊。当时小爱就说，说实话把鸟送走之后我还真有点想他呢， 一宿就有感情了。 嗯，不过还没等小爱从淡淡的思念中回过味儿来，辖区的片警就上门了。原来呢，有网友担心说这小爱啊把红隼吃了，于是就拨打了报警电话。小爱回忆他在发求助帖的时候曾经好像开过玩笑说，如果红隼饿死了我就把它吃了。哎，没想到真有网友就当真了，担心这红隼被吃掉，于是赶紧就拨打了报警电话。 那这是误会呀。 嗯，得到真相之后小爱就有些哭笑不得，他说其实平时我就喜欢开玩笑喜欢调侃，没想到这就有人就当真了。我也理解啊报警网友的心情，这说明大家的这个爱鸟的意识都很高。 是的，全都是这个好心人啊、 嗯、 爱鸟人士对于小鸟的关心啊，确确实实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体现出来。但好就好在小鸟最终找到了一个适合它去的地方、 嗯、 也会得到专业的救助的哈。 是 啊，还是希望大家伙咱们这个遇到比如说这像奇奇怪怪的鸟没见过的，不管它是上了房啊还是趴您家电脑上，不管它是怎么进来的哈、 哎、 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您呢一不要自己盲目去抓捕，您家什么扫帚啊什么拖布全上去了，这不行啊， 是是是、嗯、 容易惊着鸟，您自己也容易受伤。这个时候啊您就这个寻求野生动物救助站的这些工作人员啊， 没错， 他们会带专业的工具，会有专业人员上门给这些小鸟啊包括这些小动物们一个好的去处，会有一个专业的指导方法和意见。 嗯， 哎，其实也是个好事啊，咱们现在生态环境也是越来越好了。你看咱们最近半年大城小事没少说这种奇奇怪怪珍稀以前比较少见的鸟啊动物啊出现在咱们城市生活当中吧。 嗯， 这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儿，还有那么多爱护动物的朋友们呢，对吧？ 大城离不开小事，小事汇聚成了大城， 大城标定了小事的宽度，小事定义了大城的深度。 有小事的大城才是生活的大城， 大城之大尽在小事之中。北京新闻广播每天下午5:20，敬请收听大城小事。 欢迎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主持人王哥。 大家好，我是浩洋。 今天和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说的是啊，您平常消费的时候是愿意用这个卡消费，银行卡消费呀，还是用现金消费啊？银行卡您有几张信用卡，有几张储蓄卡呀？ 嗯， 小骆驼99最棒说啊，信用卡从来不用，一呢我是担心被欺诈，二我是不太喜欢这种消费理念，还是有多少花多少放心。我的储蓄卡呢有几张，有工资卡，有专门用来网购的消费卡，这个用途不同啊，存入的金额也都不一样，一般呢就一个月往卡里存一次款，数量不够啊，这数量不多，够用就行。 嗯， 即使真的万一要发生什么受骗啊这些情况啊，损失也不会太大，当然还是处处要小心一些，避免上当受骗。 嗯，这个张小辉也说哈，他说我用信用卡，而且是我老公名下的。 哦， 我只要这边一消费，他那边手机信息立马就来了。他说记得有一次出国旅游，下了飞机之后呢，没有及时给我老公汇报行程，这时候老公有点担心。 嗯、哦， 就在这个时候呢，他手机嘟嘟嘟嘟嘟嘟，短信来了，打开一看，消费信息。 嗯， 后来他就跟我说啊，说看见这个消费信息我就放心了，说明已经开始消费，那肯定是安全的。 下了飞机，这是去哪儿好玩的地方？下了飞机就有这值得花钱的地方了，是吧？ 嗯。 不吃草的牛说啊，银行卡我除了这个我们发工资那个银行之外啊，这其他好多银行的卡我也都有，但是我有个习惯啊，投资超过10,000块钱的，我都去银行柜台转账。日常生活这个买东西的卡啊，我专用。 而且额度也不太大，我都不超过5000块钱。 嗯， 你要是买点贵的什么奢侈品呢、啊、这些购物啊，专卡专用之后余额清零。家里还有一台这个专用的台式机电脑，就用于卡和卡之间的转账。 嗯， 然后就是千万不能贪小便宜。 是，这还有一个 OnlyZSY 说啊，说出门消费啊，大额刷卡，一般呢我都是到收银台自己去刷， 嗯， 我不会把这个卡交给服务员。 好习惯。 啊，要说有几张卡呢，储蓄卡2张啊，这个卡太多了其实也麻烦。 是，这信用卡多了更麻烦。据说我身边那有一个朋友啊，这是真事儿。据说他自己说他有32张银行卡， 32张， 这32张银行卡全都是信用卡，他基本上就是每天都要给一张信用卡还卡还钱。 嗯， 他说他一个特别重要的任务就是记清楚每张卡每个月欠了多少钱，因为他自己就是金融行业的从业人士。 哎呦我的天， 他特别懂得哪个银行的哪一种银行卡使用起来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哪个商家跟哪个卡是联名会打折，哪个卡和哪个卡之间有这样的利率消费。 哎呦 那叫一门清啊。他说他有一专门大卡包，专门就倒这些卡， 还是厉害呀。 哎呀，这数学得学多好啊。今天和大家聊到的互动内容啊，我们说的是您消费的时候是习惯刷卡结账还是用现金结账，您有几张银行卡，有几张信用卡，几张储蓄卡呢？欢迎大家在微信订阅号当中查找大城小事，先关注再留言。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路况和广告，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买车险为了啥？礼品红包 ？No， 买车险为的就是保障和服务。人保直销车险，全国救援不限次，修车直赔不花钱，验车保养上门办，保障如影随形。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零利率零购置税钜惠风暴来袭，现在来斯柯达全系购置税减免，更有零利率等金融方案加速你的有车梦想，详询斯柯达官网或当地经销商。 斯柯达，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听听 FM， 哇哦，全世界的广播这儿都有。 一起来关注路况，目前城区总体路况良好，各条高速公路通行情况正常，提示自驾车出行的司机朋友们要小心驾驶。而在全市范围之内呢，已经启动了空气重污染的红色预警，在预警期间实施机动车单双号行驶措施。明天呢是12月9号周三啊，星期三，在3点到24点之间，全市范围之内车牌尾号为单号的车辆可以上路行驶。由于单双号限行期间路面上车辆比较少，车速呢可能会相对较快，也提示各位司机朋友要注意控制好车速和车距，不要强行并线，避免发生交通事故。明天是12月9号星期三，明天上路的车是车牌尾号为单号的车辆，建议大家这个及时关注临近的交通预报。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点20到6点，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欢迎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主持人王哥。 大家好，我是浩洋。 刚才说那只小鸟找不到家了哈，接下来要说这事儿是人怎么住进鸟笼子里去了 啊。 今天上午啊，东城区龙潭街道安化北里13号院3号楼黑漆漆的地下室之内啊，传出来一阵阵墙体倒塌的巨响。 哎呦， 腾起的灰尘和烟雾立刻让人眼前一片模糊，戴着口罩的街道工作人员都忍不住咳嗽起来。 怎么回事啊这是？ 其实啊，去年群众就举报说这3号楼地下一层原本规划的停车场啊，它不见了， 嗯， 它被改建成了群租房出租。 出租了。 据说啊，这改建的群租房啊，就像一鸟笼子一样啊，最高峰的时候曾经有537名租户就住到这15层的楼房地下， 真不少呢。 这处群租的地下空间甚至被国务院安委会列为了今年的挂账整治项目之一。经过一年多的艰苦整治，拉锯战今天上午369间群租房终于拆了。在断水断电的地下室站了几分钟啊，这龙潭街道办事处主任的头发和衣服上就蒙了厚厚的一层灰尘。在他身后啊，一间间像鸽子笼一样大小的出租房密密麻麻地遍布整个地下空间，而施工的工人呢，正在将一个个隔间的石膏板和青墙体啊，这个用镐头啊一点一点砸塌，然后把建筑垃圾陆续运出地面。 嗯， 记者也探头啊往一间出租房内张望，5-6平米的房间之内啊，就放着一张简易的双人床。这墙啊，你说是个墙，其实就是一厚纸板，还没拳头宽呢。 嗯， 说就在这间屋子里啊，能住4个人，人均面积也就是1平方米多一点儿。 那也就是一点躺着都不够。 说这一间小房子每个月的租金是700-800块钱，烧水做饭都在屋里。每天要是到了饭点，那地下室就是乌烟瘴气呀、啊，存在着极大的安全隐患。从2007年左右呢，开发商和物业就把地下一层私自出租给了承租人，改成了群租房。而去年啊，接到这样的举报之后，这个地下群租空间也作为了重点的整治对象。说整治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可没有那么容易，因为啊，很多承租人和他们那个家属啊、亲属就。我不管你爱拆拆你反我不配合，我不可能说提前搬出去啊，甚至还有那扬言说你要是敢拆我就采取暴力手段，甚至还有那种极端抵抗的手法，并且煽动地下室的其他租户啊一起来抵抗的这样的整治的行动。 嗯， 在整个整治持续一年多的时间当中啊，街道啊、社区综治办和派出所以及消防支队多个部门也组成了联合小组，每天上门检查，每周一次整治。说这次整治最大的障碍就是房客、租房的房客和转租人之间啊，他们存在着经济纠纷。 哦， 为了这个，街道还帮承租人呢特意聘请了律师来打官司，并且由产权方和物业公司拿出了专项资金，就为地下室的这个空间的租户腾退剩余的租金和押金，最起码先把钱还给人家哈。 嗯， 一直到上个月月底才最终将这处地下室空间基本上是腾空了。说拆除工作呢大概十天左右就能完成，明年就能恢复停车场的原貌，而这个地区的居民啊终于能有停放机动车的地方了。 哎呀，你说这个不说停车啊，这底下安全隐患太大了。 没错， 500多名租户呢， 而且这个连烧水带做饭什么的，那么多人，最后包括到疏散呢，包括管道啊，这些都是存在着巨大的安全隐患。不出事还好，一出事一定是个大事儿。可别忘了，这可不仅是这一层，上面还有15层住户呢。 嗯， 是吧？当然这事儿我也觉得办的还是挺踏实的，没有说光拆了之后什么都不管了，毕竟还是通过多方的沟通和协调，并且还给这些所有的租户们实实在解决问题，先把这个所欠的房租的这个钱先还给咱们这些老百姓。 没错， 当然还是希望大家伙呢遇到这种情况啊能够及时举报，因为生活环境的安全和健康我们每一位都有责任，对吧？ 在京务工的男子孙某私自购买液化气罐并且往里边灌气，期间呢就引发了火灾，就将邻居姐弟俩严重烧伤。这个检方指控说，2015年的7月9号12时许，被告人孙某呢，在暂住地的门前用一根软管从一个装有液化气的这个罐子里面往另外一个空的液化气罐里边灌装液化气， 就这么就灌装液化气， 于是呢就造成了液化气泄漏，遇到明火燃烧，致使呢在其附近做饭的姐弟俩，姐姐是10岁，弟弟是8岁，烧伤了。事后呢，经鉴定，姐姐的面部、颈部、四肢烧伤达体表面积的19%，属于重伤2级；弟弟的面、颈部、躯干、上肢烧伤达体表面积的6%，属轻伤2级。 哎呀， 法庭上呢，孙某表示自己没有办证，没有资格购气。为了用上液化气呢，他通过邻居李女士购买。孙某说，以前呢都是李女士用他们家的液化气罐。灌装好了之后，再将气呢倒进他家的液化气罐里。但事发当天呢，李女士让他自己倒。啊，孙某还说，他住的那个大杂院里，很多人都找李女士买气。 哦， 一罐气的价格是80元。孙某就说啊，这个灌装基本完毕。当他这个关闭阀门的时候，发现液化气已经泄漏了。于是他到10米远的水龙头处啊，将这个毛巾蘸湿，用来拔这个软管。 而就在此时此刻，隔壁的姐弟俩在屋外正用这个煤炉做午饭，他们俩不知道啊，泄露的这个液化气就被煤炉上的明火引燃了，姐弟俩瞬间就被火苗灼伤。 哎呦， 房东董某在接受公安机关的询问时说啊，孙某抱着受伤的孩子去了医院，我知道他俩在旁边做饭，但不知道这很危险。法庭上呢，孙某是不断的念叨都是自己的错啊，就是要饭倾家荡产，我也要把孩子治好，他们要是烧得不成样，我也不想活了。说到这儿呢，孙某的这个声音里也有些哽咽， 充满了悔愧啊。 昨天下午，记者致电卖给孙某液化气的李女士，她否认多次卖给孙某以及其他邻居液化气，说当天是孙某家的液化气用完了，又着急做饭，才将自家已使用的小部分的液化气卖给孙某，售价也是低于自己购买的价格的。事后呢，孙某主动向被害人一家赔偿了70,000元。姐弟俩的父亲张某在证言中说啊，都是老乡，他也不是故意的，我已经谅解他了，希望不要追究他的责任，不要给他判刑。昨天上午，法官当庭作出宣判，认为孙某认罪态度良好，且得到被害人的谅解，可减轻处罚，以犯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孙某有期徒刑2年，缓刑2年。孙某表示服从判决。主审法官杨杰告诉记者，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一般量刑在3年以上7年以下，鉴于孙某自首出事后又积极赔偿，获得了被害人家属的谅解，因此法院对其呢减轻处罚并适用缓刑。 出了这样的事儿哈，无论孙某也好还是姐弟俩也好啊，谁都不想看到这样的状况。孙某自己也是悔愧万分，而那个年纪轻轻的8岁和10岁的这小孩子啊，却要在这样的烧伤折磨之下，可能要度过后面的日子，确确实实是很悲惨很悲惨的这样的一个事故的发生。还是提醒大家伙，进了冬天之后啊，你看我们昨天说那个路边黑煤车啊，偷偷卖1块钱1块的蜂窝煤的，包括今天这个自己私自灌烟花气的，这不出事都好。还是那句话，大家没什么，没想到那么危险，真出事真的是出大事，那个时候再后悔可真的是来不及了。所以大家伙千万别图便宜，也别觉得省事啊方便， 是 凡事啊还是安全是第一要务，对不对？今天和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说的是啊，您结账啊消费的时候是愿意使现金呢还是愿意使卡呀？张晓辉说啊，那么多信用卡不需要数学好，需要记性好，佩服，太烧脑了。 对，就是你说那32张卡，我都不知道这卡平常怎么带出，怎么记得住啊， 要不然怎么会成为业界传奇呢，是吧？ 哎呀真是。不安不信还说啊，今天一算账发现这个信用卡的这个限额应该是啊每天都在增加，这储蓄卡的余额是每天见少啊。 这个花的没有挣的多啊，这谁到年，谁让年底这节日这么多，花钱的机会也这么多，这购物节那购物节的，对吧？哎呀也行，大家伙辛苦一年了，到年底也确实应该买点东西犒劳一下自己，也抚慰抚慰家人了，是吧？ 是 送礼物表达心意，但是还是要收支有度，有计划的进行消费。今天呢大城小事由于时间关系必须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丰台达人秀，我是主持人王哥， 我是浩洋， 明天见。 树立达人榜样，打造百姓舞台，发现丰台之美，共创幸福生活。北京市丰台区委宣传部联合北京新闻广播等多家媒体推出2015年发现丰台之美主题活动丰台达人秀系列报道。 我在丰台， 我在丰台， 我在丰台， 我在丰台， 我爱丰台， 我爱丰台， 我爱丰台。 丰台达人秀丰台之美。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发现丰台之美幸福社区丰台达人秀活动系列报道。今年以来，丰台区在全区深入开展了发现丰台之美主题活动，活动以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以创造为主体，以人人践行为工作目标，广泛发动全区人民群众参与活动，积极搭建参与展示平台，举办了寻找身边达人发现丰台之美幸福社区丰台达人秀，我读我唱我拍等活动，发现展示评选传播了一批在各行各业各地创造美的丰台达人及达人作品，培育了美丽家园双手创造的幸福理念，凝聚了干部群众发展建设丰台的主人翁责任感和不服输的精气神。活动开展过程中涌现出了一批先进单位，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卢沟桥乡在本次活动当中开展的情况。卢沟桥乡乡文明办主任邹志超， 今年年初丰台区委宣传部安排了一项那个丰台达人的这个主题活动，从5月初到乡里 正式开始，全乡的从各个领域去发动群众，去寻找身边的达人。我们乡自己有自己的特色啊，我们有乡报，我们各村有村报，然后各村有网站。我们下面有19个村，一个社区，区里吧安排这项工作以后，乡里这块制定方案，然后是因为全乡应该在将近40个基层单位都直接参加这项活动，对于我们来说也是第一次组织这么大的活动。这样呢，我们就是结合乡里实际情况呢，因为我们乡下面有文化中心，我们把文化中心力量也调合在一起，我们一共将近20人吧，成立一工作组，一个村也制定自己的工作方案，参与热情非常高，全乡等于将近有2万人吧，间接或直接参加这项活动。最后呢，我们66名达人推选之后，我们为了让群众呢广泛参与到这个活动中来，最后呢，我们在那个9月29日，在那个我们乡张峪村的文化公园，举办了一场那个我是村里大明星的文艺汇演，参演的演员全部是来自村里的草根明星，最后是9项作品，进入这个比赛，当然其中呢还邀请一些专家，参加这些评选。经过这活动呢，其实对我们也是一锻炼吧。我们那天应该观众达到将近300人吧，当时反应特别热烈然后我们的初衷也是说激发大家用自己的双手共创自己家园那份热情吧。我觉得这些达人他们在生活中也是怎么说呢，就是咱们现在提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觉得他们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个践行者。 提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来自于卢沟桥乡的文化达人王启也参与了这一次的活动。通过这样的连续活动，他将卢沟桥乡的五虎少年会一次又一次的搬上舞台，让大家更了解这一项来自于丰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平台搭建的很好，当天是心情非常的愉悦，特别的高兴。为什么呢？因为是那个咱们东莞的村的那个五虎少林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因为这个少林会呢，距今呢就是有证可查的话，已经能有400多年的历史了。传承至今呢，咱们所有的记忆呢还没给他弄丢，说有可能是缺点少点，或者咱们得加点新的东西，跟别的老师再学学。咱们的传承还是能传到现在，我觉得是很不容易。因为这个达人秀这块呢全是顶尖高手。为什么呀？咱们说啊，跟那个您跟戏台上的专业人员比，有可能有不足之处，有可能比人差太多了，毕竟都是咱们的村民。可是咱们的村民呢一看，哦，在台上表演那个老街坊，那是我叔，那是我姑姑，那是我姐姐，咱们老百姓真得挑大拇指。您以前只能是我在电影上或者那个戏台上能看见东西，今天到咱们村里边了，咱们村里有这么多能人。咱们上级领导呢对这块呢多搭建，多给咱们搭建平台，对于我们少林会来说多有演出的机会，演出的越多，咱们的人就是会员呀，在平常锻炼里会更刻苦的把基本功打好，对于自己的身体来说也是没问题的，特棒的。 丰台达人秀丰台之美。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2015， 汇聚人道力量，博爱温暖京城。首都红十字组织在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伟大进程中当先锋立新功，努力把北京红十字会打造成为向全世界展示中国人道成果的首要窗口。 中信银行冬季大礼，达标客户免费获赠鸟巢冰雪季门票或中国照相馆全家福照相权益。微信关注中信银行总行营业部，回复全家行报名吧。 邮储银行正式推出亲子主题信用卡邮储 DO 金宝亲子卡，为亲子消费量身定制，专享全北京儿童生活消费商户特惠，还有全方位多重专属权益。就现在带上 DO 金宝卡，和孩子玩转全京城吧。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了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这么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去去，你别去，给我听听。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小公益，大文明，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